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在新西兰生活的一段经历，在那里一边打工一边旅游的他都遇到了哪些有意思的事呢？打扰了，您点的饮料。 谢谢。 还在忙工作啊？ 没有啊，我在制定行程，春节打算出去玩。 你这是出去玩的行程啊？ 嗯， 乍一看这么密密麻麻的表格，我还以为你是在工作呢。 我这个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定计划，没有计划我就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就没法放心出去。虽然好多人都觉得我的很多计划其实听着也不怎么安全。 不安全？你都制定的这么详细了，那还能不安全到哪儿去啊？ 哦，主要是我比较喜欢一个人旅行。而且去的地方都还挺 什么？ 比如说前几年吧，我一个人去尼泊尔的雪山徒过步，绕着雪山自己走了一个星期。 嚯，这胆子够大的呀。 还行吧，而且路上也会遇到同行者。哦，还有有一年土耳其刚政变完我就自己去了，不过那是因为早就订好了机票退不了，不然要浪费好多钱。我这个人呢，其实没有多少存款，所以我当时基本是带着有去无回的觉悟去的。去之前，我把仅有的存款都交给我妈了。 不至于吧？ 嗯，为了以防万一嘛，做事要有计划。其实我这个人挺容易焦虑的，所以在新西兰打工游的时候，经常因为找不到下一个工作和房子，焦虑的要死。 你还在新西兰打过工？ 嗯，对啊。不知道新西兰有一个政策吗？他每年都会发1000个打工度假签证，你拿着签证就可以在新西兰自己找打工的工作，然后呢，用赚来的钱在新西兰旅游，实现是一年。 哦，哎，你也是一个人去的？ 对啊，当时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就想去试试，所以我就辞职去了。前几个月我刚回来。 好家伙，这家里人真放心你满世界跑啊？ 哎呀，我们家里人其实早都习惯了，因为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做一些没做过的事情，而且我也不认为这件事情很特殊啊，不过就是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些工作，换了一种放松的方式而已，就跟平时吃饭喝水一样。这次我是临出发前才跟我妈说的，我猜她心里可能震惊了一下吧，但是也没说什么。倒是我上一个工作的老板很有意思，听说我要辞职去新西兰后，他第一个反应竟然是太酷了，真替我高兴。 这个老板还挺开明的呀。 对啊，他特有意思。 哎，那这个签证好拿吗？是不是对英语水平也有要求啊？ 嗯，对，1000个名额其实还蛮难抢的。英语水平的话呢，雅思要拿到平均分5.5以上的成绩。哎呀，抢名额嘛，基本上就是拼网速拼人品呗。 你要是命中注定能去，那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的了。所以我就顺利申请到啦。之后我就去网上搜了一下别人分享的经验，看看过去能找什么工作，住哪儿之类的。 那你在那儿都找了什么工作啊？ 那可就多了，那边随着季节不同，需要的临时工人也不一样。而且既然你是为了旅游才去的，自然要到新西兰的各个地方找工作了。我的第一站是奥克兰，一落地我才发现满机场的广告全都是中英双语的。 看起来中国人去的不少啊。 嗯，就是中国人多确实有好处，比如我的第一个住处就是在一个台北人家里。 他开民宿？ 差不多吧，确切的说是换宿，就是说你帮他干活就可以免费住宿。 哎，这个不错啊，那你帮他干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些家务活。那个台北人住在一个有很多猕猴桃包装厂的小镇上，他家因为孩子多，所以就需要一些人能帮忙打扫房间、整理庭院什么的。每天只要坐2到4个小时就可以住在他家。而且我去的时候正好是猕猴桃成熟的季节，整个镇上需要工人采摘、选果、包装什么的，所以我本来想的是帮房东干完家务活就可以到镇上找采摘猕猴桃的工作了。但是没想到去年猕猴桃季节开始的很晚，我等了一个星期，在镇上的工厂全都登记报了名，可就是没有工作找上门。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这个人只要面对不确定的事儿，就会特别的焦虑。那个台北大哥人还挺好的，看我这么郁闷，就说你要想走就可以走嘛。所以我就搬到了另一个小镇，都说那边的工作很多。哦，后来那个台北大哥还帮我介绍了一个叫老卢的男生，他也是在那边打工旅游。老卢给我介绍了一个住处，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法国人，正好也要找工作。我们就开着车去各个工厂问有没有工作。 车是法国人的？ 对。哦，不过后来我自己也买了一辆二手车，因为新西兰公共交通其实挺不发达的，自己要是没有车根本没法出门。好在那边二手车很便宜，甚至比自行车还便宜。 啊？ 真的，很多车都是90年代产的老车，所以特别便宜。啊，我继续说工作哈。那次我们挺幸运，第二天我就去蓝莓园上班了。不过我也不确定这算不算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摘蓝莓真的是太自由了，简直可以当兼职。 怎么个自由法啊？ 就是没有人管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根据你摘的分量给钱，赚的也不错。工作的时候呢，还可以聊天、唱歌、听歌，甚至还可以吃蓝莓。我甚至还听到有人在蓝莓园用手机玩狼人杀。 嚯，还真是轻松啊。 对啊，而且蓝莓园里还有好多的帅哥。哦，那里专门有一个工种叫 runner。 runner， 跑步的人。 对，就是在园子里跑来跑去的。我们摘蓝莓的时候，如果筐满了，可还想继续摘的话，就可以喊 runner 过来拿走我们的工牌和摘好的蓝莓，到流动的台子那里称重，再把空筐和工牌交回来。所以 runner 差不多就是传送员的意思吧。 这工作可够辛苦的呀。 其实也还算好了。我跟你讲，那些传送员都是些大长腿的帅哥，性格也特别温柔，总是对你笑嘻嘻的。啊，真的太耀眼了。而且摘蓝莓的人基本都是一些喜欢旅行的年轻人，工作气氛也特别棒。 听着真不错啊。 是啊，休息的时候我就到周边去玩。新西兰的打工度假政策是只要做3个月和农业相关的工作就可以给你续签3个月。我本来就是冲着续签去的，所以就想着赶紧先做完3个月的农业工作。 哎，摘蓝莓就算吧？ 算啊。后来我又在苹果厂找了一个全职包苹果的工作。哎，那是我干过的最辛苦的工作了。 怎么说呢？ 因为和摘蓝莓相比，苹果厂的气氛就压抑多了，而且管理得很严格，工作时间也特别长。我跟你讲，每天6点不到就要起床，要连续工作11个小时，中间只能休息2次，1次15分钟。 啊？ 中午也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其他时间都要站着干活。哎，一开始做选果工还只是站着不动，后来扔烂苹果的时候， 我需要把苹果扔到根本够不着的传送带上去，就好像你练了一天的投掷，你能想象有多累吧？ 嗯，是够呛。 包括剥苹果也是体力活。哎呀，总之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几乎天天脑子里都在骂脏话，我觉得自己身体都要垮了。不过为了赚钱和凑时间，我好歹是忍过去了。后来雪季的时候，我去滑雪场端过盘子，中间回国了一趟。回到新西兰后，还在不同的城市打过咖啡，中间还摘过樱桃，最后去了海边的一个青年旅社换宿，顺便学了一下冲浪。总之我选择的打工地基本都是知名的旅游景区附近，这样我就能边工作边旅游，两不误啦。 嗯，说到底啊，你就是为了旅游才打工的吗？哎，那你觉得在那边哪最好玩啊？ 滑雪场啊，在那儿无论是上班还是休息，怎么待着都有意思，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滑雪，特别特别喜欢下雪，还特别特别喜欢雪山。 哎，冷静冷静冷静，你这么喜欢雪啊，怪不得要去尼泊尔徒步呢。 对啊，所以我特地在雪季的时候跑到滑雪场的咖啡馆找了一份工作。哎呀，我在那上班真的要开心死了。你知道我平时都是怎么上下班的？ 难不成是滑雪？ 差不多，我们住在雪山脚下的小镇里，平时上班呢是大巴车转乘雪山上的缆车，偶尔还会用滑雪板滑一段，下班基本就是滑下雪山啦。而且下班的滑雪时间也算在工作时间里，因为我们必须要到山脚下的咖啡馆里打卡才行啊。 这想想还真挺爽的呀。 嗯，而且我在滑雪场认识的朋友都超有意思，因为大家都是好玩又好玩的人。有时候风雪大，雪场关门，大家都休息的时候，我们白天就在小镇上搭台玩雪板，晚上就在员工宿舍里玩游戏，大家一起看权力的游戏，一起玩魔兽。我觉得我们宿舍的那个公共区域对我来说就像是 Harry Potter 里的魔法学校，因为我们也有火炉。 难不成还有魔法师啊？ 虽然没有魔法师，但是每个人都很有个性，大家来自世界各地，有很宅的，有很热情的，有喜欢下厨做饭的，也有喜欢看动漫看电影的。虽然大家喜好不同，但是都很喜欢滑雪。哦，说起滑雪，其实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也就是一个新手水平，但是我们咖啡馆的主管姐姐人特别好，我第一天从咖啡馆滑下来的时候，她就一直在后面照顾我。后来有一天我在下班路上把手机给弄丢了，他还陪着我深一脚浅一脚的又走了上去，一路走一路找手机。哎呦，不过没有找到。但是那天晚上我问了客服处的人，他们说有人捡到了，第二天就还给了我。后来我周围好多人都在滑雪的时候丢过手机，但是最后都找回来了。 看来那儿的治安还真不错。 嗯，很安全。总之啊，在雪山的那段时间我真的很开心，在那里认识了好多朋友。当时和我们一起合住的有一对情侣，男的是程序员，长得又高又帅，平时看上去不苟言笑，可熟了以后其实也是个话痨，而且经常讲冷笑话。我走之前的一天，他们两口子每次见到我都会跟我告别一次，好，当然都是那种很随意的。最后当我推开门要走的时候，程序员小哥突然就跑过来问我，你真的要走啊？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给了我一个紧紧的拥抱。哎呦，说实话，我当时真的挺感动的，不过也觉得被瘦子抱住的感觉还真挺膈的。 这些都是很好的人啊，那这些朋友现在还有联系吗？ 嗯，有联系，其中一个是中国的朋友，我前一阵子还到他家找他玩了呢。明年春节我计划去巴黎，那里也有一个我在新西兰认识的朋友。其实人在国外，大家都会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总是会有人过来帮你。比如说哈，我这个人不会做家务，不会做饭，当然也不讲究吃什么，对我来说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所以我经常吃泡面或者自己做一些黑暗料理什么的。周围经常有朋友看不下去拉着我一起吃饭。哦，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把我自己电脑弄坏了，可又有急用，所以我就去本地中国人的微信群里问了一下哪里有网吧。 结果群里有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姑娘就把我叫到了她的住处，竟然把自己的笔记本借给我了。 人这么好啊。 啊，我也很惊讶，当然可能是我比较幸运吧。反正我在新西兰的一年多遇到的人都比较单纯也很真诚，不过确实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也听说过一些不太好的传言，所以其实自己在外面还是要多留个心眼的。 这倒也是。哎，说起来有个实际问题我一直想问，你靠这种打工赚的钱平时够花吗？新西兰消费水平是不是也挺高的呀？ 够花呀。新西兰呢是有最低时薪标准的，换成人民币的话大概一个小时最低是70块钱左右。你想啊，如果我工作8个小时，一天就能挣到560块钱呢。而且我们的工资和本地人的待遇是一样的，可本地人还得养家糊口，而我们用这些钱只是付点房租出去玩玩什么的，所以是足够的，甚至还能存下一笔钱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不仅让自己玩得很爽，快到回国的时候我还把我妈接过来玩了一圈。新西兰分南北两个岛，我觉得南岛比较好看，就开车主要带她在南岛玩。当时我还有另一个朋友也和我妈一起过来的，他们俩刚来的时候一直感慨新西兰的天好蓝，云好多，海好美什么的。哎呀，其实这些景色我都快审美疲劳了。但说实话，新西兰的风景确实很美，人也热情。我们环岛游的时候，我朋友开车不小心撞到了农场的铁丝网，当时几乎路过的每辆车都会停下来问我们有没有事，需不需要帮助。其中有个过路的大叔直接下车帮我们把车从铁丝网里解放了出来，还帮我们检查了一下发动机有没有问题。我们当时还以为他是农场主呢，结果一聊才知道他确实只是路过的。 人真好啊。现在是不是还挺想那儿的？ 其实走之前确实还挺不甘心的，我总觉得好多地方啊都想去逛逛，好好逛逛。不过现在我也想开了，每一次旅行肯定都有遗憾，而我的原则就是走过了就不要回头，更不要总去想还有什么遗憾。如果哪天想去，大不了重新申请签证再去呗。 这种想法我喜欢，人生啊总是要向前看的嘛。 嗯，对我来说呢还是要向前看。就是金钱的钱 啊， 因为只有赚到钱我才能继续旅行啊。所以回来之后我就赶紧找了一份工作，平时也在找一些写文章的兼职做，就是想尽快再攒一些钱出来可以去下一个目的地。 你这样的生活状态啊还真不错。你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甘味美思、黑醋利口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巴黎人。我记得你刚才说你的下一站是巴黎，正好来一杯应景的。 呀，你听得好仔细啊。 那当然了，而且我也觉得这杯酒的清爽口感也能代表巴黎人洒脱独立的性格，而这样的性格你也有啊。 我独立还行，洒脱可真谈不上。我不是说了吗，我这个人可容易焦虑了，要是没钱没工作没计划，我一定会焦虑死的。 可是一旦定下目标，你却能抛下一切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离开以后也带着不再回头向前看的心情去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洒脱吗？在我看来这真是一种极致的浪漫，就像你即将去的下一站留给人的印象一样。本故事改编自驴友 Jin 的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李诗芒、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